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01集，恩威。翌日晌午，贺连侯到明礼堂谢上，福满拦住了贺连侯，劝道：“ 侯爷且慢，皇上这会儿正在小睡，要晚些才能召见侯爷。” 他侧过身：“ 您要是不急，就先在这里等一等。” 贺连侯今日专程为表忠心而来，雍城流言让他夜不能寐，唯恐李建廷天子一怒把他废事抄掉，他随即点头称是，就在日头底下等着。晌午烈日毒辣，小半个时辰过去，贺连侯晒得汗流如水，他不敢询问，心愈见下沉，在周围太监寂静的注视里，觉察到心底的惩戒。 侯爷， 福满轻唤道：“ 要不您先到偏厅等等，这么热的天呢。” 贺连侯勉强挤出笑容，以袖拭汗：“ 不打紧。” 雍城赈济粮是他筹办的，出了那样的岔子，他脱不开关系。若是李建廷疑心他跟乱党勾结，他的脑袋是铁定保不住了。这话别说让他站等，就是让他跪等，只要能保全性命，他都肯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贺连侯背部犹如贴着滚烫的铁板，他面色惨白，汗都变成了虚汗，觉得眼前昏花，全靠毅力站着，珠帘微晃，凤泉露出半身，阴柔地说：“ 皇上醒了，都手脚麻利些，别耽误皇上处理政务的时间。” 眼下候着的太监宫娥们端盆入内，没过多久，贺连侯听见自己的名字，他提袍上街，到了堂前，老眼实在昏得厉害，不得不扶了把福满。“ 哎呦，侯爷，侯爷这是怎么了？” 福满满脸担忧，贺连侯胸中如有团闷气在，顶得他坐后，竟是中暑了。李建廷在堂内等着，贺连侯仓皇站稳，双腿有些抖，只能对福满呢喃：“ 不大紧。” 福满巧声说：“ 里边有冰盆，您正好进去散散暑气。” 贺连侯跨进门，垂头在御案前跪身行礼，声音虚弱：“ 臣参见皇上，皇上万福。” 李建廷捏着折子没抬头，贺连侯俯身不敢动，呼吸都放轻了，额边的汗很快打湿了双袖。“ 朕看梁崔山的折子说费氏在传承侵占民田。” 李建廷饮了口凉茶，声音温柔：“ 你知道此事吗？” 贺连侯一身的热汗都变作了冷汗，他道：“ 臣知道，督察院弹劾臣，内阁下批票子，要刑部协同户部官员到传承稽查田税，还让大理寺学修卓当督察官。 现在户部说，你们传承费氏跟丹城潘氏及吴城韩氏同流合污，串通一气欺瞒朝廷，私吞田税，还苛罚境内百姓，致使去年传承百人逃境。却有此事吗？” 贺连侯五内俱焚，撑着身微喘几下，轻骑间说：“ 臣不敢。” 李建廷把折子骤然摔在贺连侯身上，寒声说：“ 不敢？传臣冬日没有饿死人吗？你不仅串通潘氏，还联合绝息商贾，拿传承百姓的粮食谄媚乱党。你以为朕不知道，元府不知道吗？朝廷早就盯着你们这群复古之居。” 贺连侯差点瘫在地上，他含泪哭道：“ 皇上，咸德年，花党联合潘党把持朝政，内有太后相助，臣为保全家性命，不得已呀。” 他俯首磕头，撞着地面大哭：“ 传承百姓就如同臣的亲生儿子， 自从太祖尊定天下时，就归我费氏主理。臣若非被逼到了绝路，岂敢做出这等猪狗不如的事情啊！至于粮食，皇上，臣见皇上为雍城粮食忧愁，不禁心急如焚，才这般轻易落入那沈氏贼子的圈套呀。 贺连侯死到临头，聪明起来，把关系推得干净，闭口不提言何主。 韩城行事霸道，屡次胁迫臣助他弑君自立。 贺连侯满面泪水，抬头望着李建廷。 可臣乃李氏朝臣啊，断不能与他苟且。那夜在宴席上，臣拼死护驾，臣罪有应得，只愿皇上能顾及太祖厚恩，饶过臣家中儿女。 李建廷似是被打动了。 太祖施恩，把八城交付于你们，可你们却为一己私利犯下弥天大错。 臣深知自己该当死罪。 贺连侯泣不成声。 欠下数万田税，这笔账费氏就是还剩一人，也要拼力填补。 只要李建廷不杀贺连侯，贺连侯不仅愿意归还良田，还愿意填补田税。传承位置比丹城特殊，紧靠敌城，衔接水路，跟爵西千丝万缕，他还真有可能补上这笔钱。但贺连侯跟石家其余的老花头一样，没有讲这笔田税究竟要多久才能补全。李建廷回过身，像是在沉思。半晌后，他道：“ 你罪无可赦，朕念在你愿解雍城之难，尚有良知，便饶你一条命。” 贺连侯心中顿松，赶紧磕头：“ 皇上圣心仁慈，皇上圣心仁慈啊！”“ 但你结党营私，有负太祖圣恩，贺连侯一绝，留不得了。” 李建廷没给贺连侯喘息的机会。 还有侵占民田一事， 贺连侯的心又悬起来。 福满， 李建廷朝门口说：“ 把那几个混账拉出来。” 福满应声。没多久，禁卫便押着几人跪在堂前空地。贺连侯乘身回望，透过珠帘，发现这些人都是自己布设在传承衙门里的官吏。 太祖虽然把八城交付给你们，但八城仍然姓李，你能逃死罪是朕的恩赦。这些人欺上往下，作践律法，暴虐横行。 李建廷站到贺连侯身边，伸出仙掌，轻轻拍了拍贺连侯的肩膀：“ 他们让境内百姓流离失所，该死。”福满。 福满昂然提声：“ 革棍打。” 福满声音一落，铁皮停棍便陡然击在人体上，声音惊得贺连侯浑身一抖。几个人口中都塞着东西，既没有按照廷杖规矩拉到端城门，也没有裹棉衣，他们身上的官服早就扒掉了，穿着里衣。持棍的太监都是东厂旧属，照死里打。几棍下去，几个人全部血肉模糊。贺连侯耳中嗡鸣，明里堂很凉，让他浑身生寒。击打声持续，其中一个仰了两下头，口齿间的血濡湿了白布，朝着贺连侯呜咽。整个明里堂都很安静，太监们垂手肃立，只有砰砰砰的声音。半个时辰后，呛鼻的血腥味弥漫。李建廷没再看贺连侯，只说：“ 下去吧。” 贺连侯起身时绊到了自己，扑通的跪回在冷硬的地板上。福满冲小太监使眼色，他们架起贺连侯往外送。贺连侯的靴子踩在血水里，他睁大眼睛看着脚下，血泊倒映着贺连侯的官袍。贺连侯踉跄几步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活生生被吓昏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